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3.4摄氏度，今天白天预计将以晴为主，光照强烈，会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目前呢仍然处在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天气炎热，午后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室内呢最好使用空调降温，注意防暑降温，外出也要避免在太阳下暴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转多云为主，会有3-4级的偏北风，气温在35摄氏度到32摄氏度之间。今天上午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偏北风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但是气温高，日照强，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所以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另外呢，今天本市继续高温天气，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炎热。今天大气透明度好，光照强，紫外线的气象指数呢是5，照射强度很强。本台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仍然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西部地区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丽泽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虎营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南三环目前呢拥堵比较严重，在南三环自西向东以及东三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南三环的木须园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长虹桥。除此之外呢，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儿早上真的够热的哈，来的路上汽车里面那个温度计已经显示到39度了，这个是早晨9点的时候啊。 对，这是大早上。前上周我车上倒是遇到过一次更高的，才多少度、 几度？40多度。 44。 哦，那就是常温也得40多度了，是吧？ 这个呢，就是和咱们气象学上所说的气温是两个概念啊。我们有时候老有听众朋友也有一些这个疑问，觉得啊，天气报才报39度，怎么我们外头拿这个表测都是40多度啊？这是不是少报了呀？没有啊，气象学上的这个气温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咱们不能在太阳直射的地方，然后还得四处通风，不能贴着地面。咱们夏天您要贴着地面，那温度能奔60-70度去，这不是气温的概念。 是啊，咱们门口看车那大爷最逗了，一见面就说：“哎呦，今儿得有80度。”我们一想，这华氏的话也差不多奔80度了。嗯，说的有道理啊。今儿天热，如果打算外出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提前的防护作用啊。 是。 中午的时候呢，没有做什么防护，或者说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原因，干脆就别出门了。真的是烧烤模式啊， 哎、对对对，真是。 说到热呢，防暑降温很重要啊。现在在踢世界杯呢，要看世界杯呢，咱还得花钱出国，这个有点贵啊。 嗯， 咱们在国内，在咱北京也能够看到世界级的，而且特别的消暑降温是什么呢？ 啊， 是世界睡莲冠军。 睡莲呢？ 睡莲冠军。那么今天上午，圆明园第23届荷花节在韩秋馆开幕了。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8月20号。那这次呢有很多的品种啊，其中呢最吸引人的就是万维沙。听这名儿，万维沙，它有着世界睡莲冠军之称，是2016年莲花池公园赠送给圆明园公园的。那么经过几年的精心呵护，那这次呢是首次和游客见面。 哎，你知道就是作为一个理工男， 嗯， 我听到万维沙这个名字反应是什么吗？ 什么？ 3W.沙。因为咱们以前最早刚有网络的时候，人们把互联网称为万维网。 啊、哦，有点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厄尔尼诺，什么那个啊，那种名字是 拉尼 娜，拉尼娜似的哈，人家叫万维沙啊，一听就是个外国名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圆明园看看这著名的世界睡莲冠军。如果您好摄影的话呢，也可以把它拍下来，因为呢，这次荷花节呢会继续举办荷花摄影的月赛，投稿时间呢是从7月1号一直到7月31号。 嗯。 好，分享了美丽的荷花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互帮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来请教打听，另外呢有什么好的事情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络，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这就开始。 要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问的一些问题，也是七七八八，什么方面的都有啊。这位听众呢说，我有一个爱犬小狗狗、骨折了， 哎呦 啊，说都折了5天了，家里人可着急了，那你怎么还没有带狗狗去医院呢？ 是啊， 他就想问一下啊，哪位养狗的帮友知道有好的接骨医生？ 嗯， 您去了宠物医院应该就可以寻找到这个答案了吧、 因为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些啊，说实话也用不着说像以前咱们民间传说的那些找一位好大夫啊，用手一摸就知道哪儿有问题，啪一对，然后挡上夹板。现在咱们都有 X 光啊，猫狗也都一样可以拍摄这些片子，看一看有没有这些碎的断茬啊，该清理的清理，有些呢可能严重的甚至还是需要做这个外科手术，不是直接接上的、就是如果您这个小狗想希望它将来那个不留下什么跛脚啊这些后遗症啊，咱们就近找一个正规的宠物医院去看都可以，不用去寻求什么说哪个大夫特有名，我给您扬名犯不上。 对啊，重点是他已经都 五天了， 这5天大热天的狗狗是怎么过的呢？ 就是啊， 你为什么能拖到现在呢？可能也有您个人的原因吧。好，他把电话留了一下啊，具体他也没有说在哪儿，电话是13683612611，13683612611。 这位听众呢想请大家推荐一辆车。首先得恭喜您 啊打算是买车了。他说我们这老两口啊都五十多岁快奔六了 啊， 想买辆新车，是买辆新车还是换辆新车不知道啊，就是想问问大家这个年纪买个什么车合适，既能家用也能自驾出游。他有预算，说预算呢是在20万左右，最多别超过25万。朋友们有推荐吗？朋友有推荐吗？ 这太多了，但是这都涉及品牌啊，这怎么办啊？ 你三个以上就可以了呀。当然就是首先得说为什么，还有就是说他有预算嘛。当然这个预算其实确实这个区间的车挺多的。 对，因为您在20到25万呢，现在就是一个比主流的我们家庭用的这个家轿略微的高了一些，所以呢您的选择余地会很大。我建议呢像您50-60岁啊，就是自驾呀安全这些都要考虑的话，一定要买一个就是稍微咱们说啊结实一些的，就是这个防撞钢梁啊，后头后杠也有这个设置，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架构也比较结实的。相对来说我推荐您考虑德系车和这个美系车呢，当然可能会稍微的费油一些啊，然后呢相对有一些铁皮比较薄的呀，那些我就不点名了 啊 我就不推荐您这个年纪的朋友买了。 没事，这两天油价降了。不过他主要是想自驾游， 自驾游 的话就是建议还是皮实点儿。那么最好省油也是一个选项吧。 对， 因为自驾出去的话那个路程比较远啊。 对， 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啊？老两口快奔六了，什么车呢？哎，既能符合家用舒适也能够自驾行，预算呢就是在20到25万之间吧。 嗯， 大家给推荐一下啊。 嗯，没留电话哈。 没有留电话。 行， 下面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留电话的。 行， 没有留电话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在线上就能解决了啊。 好， 这位听众呢想打听一事儿。 嗯，这个 好吃的。 哎，对，他这个求问一种芒果，这芒果长得呀，它不是芒果的形状，它长得像个椰子，但是比椰子小一点，皮儿是绿色或者青色的，口感呢是那种酸甜的，不是单纯的甜，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家里人呢吃过一次，然后就念念不忘。哪位帮友见过长这模样的芒果吗？圆芒果是这意思吧？就是 青皮的芒果哈。 青芒果咱们是见过，但是长得像椰子的我还真没见过。 咱们一般北方常见比较多的还是那种黄颜色的芒果， 哎， 或者是小芒果。青芒果我觉得应该也是就是海南那边的， 南方有倒是青芒果，但关键他说得像椰子，你知道 广西那边也出这种大的青芒果，但是长得不像椰子。 对呀，啊，它还是像个小茄子似的那种，就是长的那种样子，不是那种圆不伦敦的像个心脏还，是吧？ 心脏，这是你形容的，所以人家求助神通广大的帮友嘛。 是， 哪位知道这个芒果啊？这是什么芒果？什么品种的啊？给我们说说啊！待会儿我们也帮您查查啊。下面这位听众呢问的是石榴， 哎， 他说我们小区里种的石榴和吃的石榴是一样的吗？ 嘿， 就算是一样的，你也不能摘去啊，那是小区的啊，那是大家伙儿的啊。小区里种的石榴和吃的石榴是不是一样的？一样吗？ 真不一样。原来我们院儿这个对门街坊那大爷特别爱种花，哎呦，石榴花夏天开的时候好看极了，秋天也挂果，但是那个果没法吃。 我姥姥家以前有一棵石榴树， 啊， 就是我们特别喜欢那棵石榴树 啊， 看着它开花然后等着它结果 啊， 就是不能吃。 对， 我们之前请过这个养植物方面的专家，他也讲过啊，就是家里面或院里养的很多石榴啊叫做花石榴 啊， 就是观赏花的。 嗯， 它那个吃不了，而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石榴呢叫果石榴。 哦， 完全就是两个品种。 是 啊， 是， 所以估摸着您小区里种那个石榴 应该不是果石榴， 不能吃的。 对， 嗯，只能看。当然了，就是能吃啊咱也别去摘去，不合适啊。另外呢咱们这周五呢井冈会来，就是咱们养花种植方面的专家 哦， 哎，会来，大家有什么关于养花种草的问题呢，可以一并的留在周五的时候啊，向井冈请教啊。 对， 行，那有特别懂石榴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分享啊，这个花石榴和果石榴的不同。好，下面也是找物的寻物的啊。前些日子咱们节目说了藜麦， 啊， 是咱俩说的， 咱俩说的， 啊， 对， 说这个挺好的，哎，我们还就去买了一些，感觉真不错，但是有点贵。 哦，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粮食批发的地方可以买到藜麦？藜麦咱没研究过啊，据我所知，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季节性的东西吧？是不是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呢？ 但是有没有做成那种就是什么真空包装的呀，或者干燥的，这咱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是这样，您稍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产品啊，它有一个引入咱们的消费市场，大家形成消费习惯，然后呢，我们的果农也好啊，咱们的这个农民伯伯也好，就开始呢引种来进行这种种植。这方面特别典型的例子，前些年你记得蓝莓刚刚进入咱们市场的时候多贵呢？ 多贵， 现在多便宜，为什么呀？因为以前都是从南美进口过来的，现在咱们在什么山东半岛啊，大范围的引种，哎，便宜了。藜麦这东西刚一出来，咱也都是纯进口的。现在呢，可能呢已经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农民朋友开始种植它了。我觉得您等等再吃，如果觉得现在那价钱贵的话，我估计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儿。这东西只要一说好，市场有了，咱们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啊，很快会调控，马上咱们这东西就能大范围上市了。 我前两天逛了一个那个水果超市，看到他卖的那个蓝莓是好像是19.8一盒， 那已经算贵的了， 贵了是吧？ 这东西刚出的时候， 那个挺大的。 对，那会儿一小盒就30-35，现在已经是可以10块钱就能买到了。 但是也有超市卖到9.9。 9.9，对。 PK 一下啊，PK 一下蓝莓的价。当然，大家最重要的还是分享一下这藜麦。 藜麦， 哪能买到比较便宜的？我记得上次我们说到的时候，有听众分享了，有的超市，有的什么大集，反正都有卖这东西的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问题啊，他想问一下。 哪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手机收不到验证码？ 手机收不到验证码，现在我猜您用的是安卓手机。这不是说安卓手机不好啊。 我知道了， 安卓手机很好， 设置了那种短信拦截， 对， 给自己给拦住了是吧？ 验证码呢，它本身呢都是服务商来发过来的。那么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可以有这种拦截模式，有的是手机自带的，有的是通过第三方的软件来实现这个功能的。它自带，它是有一个安全层级的，有的呢就是只要啊，不是说您这个通讯录里面的名单全给您屏蔽，有的呢是那种人家有多次报告他发这些什么垃圾信息、骚扰信息的才给屏蔽，也有的呢就是只要是群发的信息都给屏蔽。那么像您这种验证码，虽然说您一个人的验证码是单独的，但他那号是同一个号，往不同的人手机上发验证码，也会被这类软件设置为是垃圾软件或者是骚扰软件。您并不是没收着，您到您的那个骚扰拦截模式里面去找，这些短信都能看见。 对， 嗯， 好，刚才我们问了一个狗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问到了猫咪的问题，他想请教一下帮团里面养猫的朋友，喵星人啊，他们家有一只折耳猫，哎，咱们有同事养这个哈，折耳，他说专门呢给他一个喝水的碗，可是呢这猫吧他不使那个碗。他偏要去厨房舔那水龙头，就那么喝 啊！ 说听说呢有卖猫咪喝水器具的，但是呢是什么形式的更实用一些，所以呢特别请教有经验的养猫咪的帮友们，特别是折耳猫的朋友啊，能不能跟我分享分享？留电话了，我们先说一下啊，电话是13681458879。哎。咱们李雷是不是养就是折耳啊？ 是吗？ 我记得好像是， 是 有的时候他也会替我们帮忙团的班嘛。 哦， 回头我帮您问问他啊。当然，收音机前的哪位您养的是这个猫，你也可以说说，他们家猫不使自个儿的专用碗，偏去舔这水龙头，就好这口。 这有一个问题，您可能真的是刚开始养啊。养猫您一定记着，厨房是一定要关上的，绝不可以开着。然后厕所啊。要给它开着，因为有猫砂盆嘛，一般大家还是习惯搁在卫生间里面啊。但是马桶的盖儿一定要扣上。所有的猫，如果这些地儿您不给它关上的话，它都会首选马桶，次选厨房，最后才是自己的碗。您把这些途径都给它屏蔽了，它自然就去碗那喝水了，什么碗都可以，不需要买什么这个专用的碗。但是有条件啊，咱们现在有那种可以循环水，往里就始终让它那儿老有着点又不多的，您可以考虑买那种。但是没有这些，就普通的碗，猫也一样会喝。但您别让它有别的，更能够吸引它好奇心的那些地方去。 明白了，就跟那个小孩吃饭似的，你什么零食都不给它吃， 它自然它就会 吃饭，就那意思啊， 就这意思。 这事儿你也有感受是吗？ 哪个呀？ 是不是受过伤害啊？以前关于养猫的事儿， 还好，没什么太大伤，除了偶尔被挠一挠。 好吧，那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刚才我们的问题啊。下面还有两个问题呢，是跟 看病有关系的啊。 嗯， 这位听众呢没有留电话，但是我觉得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考虑留一个联系方式啊。他想请教一下帮友，就是家里面呢有患有痴呆的老人，就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在喂饭喂水的时候啊，老容易呛着。 嗯， 他说如果经常被呛着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肺部的疾病啊？求一些经验，谢谢了。没留电话，这位 没留电话。 嗯， 这个的确是，呛水也好，呛饭也好，只要进到咱们的气道啊，当然下行的话，那会走到这个肺里面。但是呢，本身在呼吸道里面，对这样的老年人来讲呢，也的确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咱们就拿你说呛着这事儿来说啊，成年人有体力，他是可以把这个异物呢咳出来的。但是如果说赶上异物的形状啊，正好卡住了，或者说特别大，或者说老年人上了年纪，他整个咱们说咳嗽，你这胸腹的力量都不够啊。是有可能这东西咳不出来的，只要藏在我们的呼吸道里面，那就会造成这种感染，而这些感染对老年人来讲呢，很多时候是很危险的。 行吧，咱们听众当中有不少是照顾卧床的 老人 的啊，可以分享分享相关的一些经验。不过他不一样的是，这位老人就比较糊涂， 对， 因为他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嘛。有些老人虽然卧床，但是他明白， 脑子清 醒，他明白啊， 对对对。 行，下面这个问题啊，也是有一位帮友求助大家啊，他老父亲今年有80多岁了。总是出现腿抽筋儿的问题，抽完筋儿之后呢，腿特别疼。说我们看了医生了，看不好。说哪位帮友有治疗这方面的经验啊，或者好的医院医生，能不能推荐给我们？微信告诉我也行，给我打电话也行啊。老徐在此万分感谢， 嗯， 应该是一位姓徐的朋友，电话是13552053989，13552053989。好吧，这么多七七八八的问题啊，我们在等待大家的回复。先来关注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好，我们来看看。 说到物品转让信息，刚才有一条信息发过来，乐死我了。 啊，什么呀？哪条？ 半价，能不能再便宜点啊？这肯定是发错了，发到我们这儿哈。希望你们这个能够成交啊。 就正在这个 交易当中啊。 对对对、啊、 嗯，好吧。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转让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呢是转让一个叫做可调高度的四角助行器啊，铝合金的，95成新，120块钱，就是那种四个爪的那种拐杖啊。 嗯， 东西在北三环，联系电话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织毛衣的机器一套。 啊， 有这个机器加缝合机，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我联系啊，电话是13693287743，13693287743。 这位朋友呢转让26的蓝色女士自行车，9成新，100块钱，在金深海鲜市场附近，那就是南三环外是吧，赵公口那块啊，电话是1380138，哎，是八吧？ 嗯， 13801388278，13801388278。 您是住在那附近吗？倒是挺想向您打听打听 海鲜价钱啊， 因为夏天是吃小海鲜的一个挺好的季节。 是吗？夏天适合吃这个、 啊？对对对，适合吃，而且相对来说价格也便宜一些嘛。问问您啊，那块物价如何啊？ 你说这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你说对我这种海鲜过敏的人来讲，如果说冬天不慎误吃了的话，可能还就是稍微的肿一点啊，痒痒一点，但如果是夏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东西跟温度关系特别大。 嗯， 夏天沾上一点儿，你就会见到我一身的水泡来见你。 你看那个过敏的人就是嘛，就是你可以凉着点，包括湿疹的人， 哎、 但是你 不能热着。嗯， 说海鲜呢，怎么凉上大红包了？ 就会让你们吃不着，反正我吃不着。 好，看这位听众啊，他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折叠的椅子，说就用过一回，就是那种办公室午休或者是搁阳台上，就是那种靠椅，有点像沙滩靠椅似的。 嗯嗯， 13档调节，2秒钟从椅就能变成床。 好家伙， 人自己写的啊。 啊， 牛津布藏青色的，嗯，颜色还挺时髦。原价是79，现在呢打算50出手。电话是13523132286，13523132286。 2秒钟就能从椅子变成床的，我要用我得先防着它打着我，那个主人弹出来的，我觉得。 就这种东西吧，有的时候就是你在装修或者是什么搬家的时候就觉得特好，特休闲，咵、 哎、 就买一个，然后买回去之后真。 觉得确实没什么用。 是， 我们家有这么一个椅子，就这样， 是 就真是就摆上，后来就在上面放点东西，最后就清除了，就几乎就没坐过。嗯， 对，还有家里装修弄什么秋千什么的那些。 好吧，那这位也是装修了啊。 哎，因为装修转让一个八九成新的双人床和天坛牌的硬床垫啊，一起。哟，或者说送给朋友啊， 嗯， 不要钱是吗？ 不要钱。 嘿，好，东西在北四环啊，13681168421，13681168421。这位朋友呢，有一个吉他啊，他说孩子不玩了，家里没人用，价格呢，您看看，面议差不多就行，给钱就转让。但是呢，断了一根弦儿，说细着门有换的。 是不是就是昨儿那把吉他呀？ 啊，昨天转了是吗？哦， 我看不到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昨天就有一根，说是五弦的吉他，后来我跟季东还查了半天，说有哪儿五弦的吉他呀？后来他发了一图片，我们一看，哦，是六根弦少了一根。 那可能是说过了，嗯，那再看下一条啊。 嗯， 这位朋友呢是转让一个单人的沙发床。长1.95米，宽0.9米，靠背放下呢是单人床，座椅下边还有一个大箱子啊，可以装这些床品什么的。没写价钱，哦，还真是没写价钱。联系方式是13810582403。13810582403。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家里面闲置的棕色拉杆箱一个，转让价格呢就25块钱。电话是13601334561，13601334561。 这位朋友有两个卖服装的货架车是好的啊，每辆50，东西在白纸坊桥北，电话微信同号13717870205，13717870205。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过春节的时候啊新买的一床垫子，就用了2个月，1.5米长的厚双面的。什么叫厚双面的呀？床垫子有单面的吗？不都是厚两面的吗？说买的时候特价啊999，说现在呢打算500出手，您考虑一下啊，这个价格可以再便宜点啊，15601267460，15601267460。先进广告。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还有一个猫爬架什么的。 猫爬架是怕那个猫那个爪子在你那个家具上乱叨。 哦，哎，其实我倒了解过一个信息，就是那个猫吧，它其实本身不是特别爱叨东西，就一般东西它叨一下，如果它叨不动的话，它就放弃了。但是像我们的猫爬架啊，或者什么猫爬板啊，因为刚好适合它那个软硬程度，所以它就老叨那个。 你给了它机会了，等于是。 哎，对对对，说白了就是这意思啊。说如果在家的话，就是有些木质家具什么的，它叨一下，它叨不动，它就放弃了。它跟狗不一样，跟它没了的啊。 对。 好吧，祝您养猫愉快啊。说汽车的事儿吧。 嗯，刚才那位朋友20到25万的预算哈，这个本来我这还觉得说着不合适呢，方便鼓励我说说吧，反正这听众的这些意见，咱们只要凑够三个品牌啊，问题不大。 对，另外就是适合两门的车还是适合就是那种两厢车还是三厢车？ 我觉得呢是这样考虑啊，就是您看您平时您说了打算自驾游，如果说自驾游呢，您是喜欢那种说就是还是到周边的城市去看一看呀，还是说也想到这个稍微 野点的 地方？ 多野呀， 就是好比说草原呐、什么的这些地方，如果是后者，那我建议您可以考虑一个 SUV 的车型，就是兼有一定的这种越野、路况、通过性能的这些车。在您说的这个价位里面，像德系的这个途观，上海大众的途观，它的低配的车型已经在您所要的这个价钱的这个范围里面了。 How much？ 就是加上经销商的优惠，应该20出头就能有。 你确定经销商给优惠吗？ 给优惠。 不优惠怎么办？算你的。 对，低配车型肯定是有优惠的。 好吧。 放心啊，它高配的也就才30万左右啊。然后呢，像美系的车的话，吉普系列里面的，包括像自由光啊、指南者呀、等等这些车，像指南者您这个价钱已经可以买到高配价位了，自由光的话可能是中等或者低配的，这些车也可以考虑。这是在 SUV 这个领域里面的话，我给您做这两个推荐。如果说还是考虑轿车领域的话呢，那包括像其实您这个价位奥迪宝马它的，如果说您就是老两口自己出去啊，不考虑再带什么小孙子什么的举家一起出游，其实有一些精品的两厢车，老人出行很方便，又小又灵活，然后动力性能也好，然后这个维修保养其实现在价钱也都不贵。对对对， 因为它比较结实嘛。 没错啊，包括像奥迪的 A1 A3 在这个价位也都可以下来。 对，确实其实您这个价位可选择的余地真的挺大的， 很多很多， 挺大的。 对对对， 你也可以跟孩子们商量商量，是吧？我估计不是买新车，应该是换车，因为买新车的话还得摇好。昨儿打算摇的朋友摇上了没有、 哎呦，现在是 今年还算是低的呢。就这一季啊，是第一的， 没有 1:2000 嘛， 2000， 上次是1:1900多， 创新低，那是不是应该叫低呀、啊？比原来少点、 就比原来少，对，每次都比原来又少一些嘛，肯定是难度更大一些，就是。 行啊，这个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关于芒果的问题，这位听众给的回复是海南芒果，说这个也叫鸡蛋芒果。圆的嘛， 啊， 像椰子似的，说这是海南的一种特色芒果，就跟鸡蛋那么大小，然后那个果实呢就像一个鸡蛋似的，所以叫鸡蛋芒果。说那个皮儿呢就是绿颜色的、带一点点黄，滑腻，然后口味呢有那种椰香的感觉，说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这种。行吧， 有可能是。对，那您这就 如果是叫单纯叫海南芒果的话，海南芒果有很多品种。 对对 对， 对， 不知道您说的就是不是这种，就是俗称叫鸡蛋芒果啊，鸡蛋芒果。还有就是石榴花，咱们好多听众在院里养石榴呢，说那不能吃、那不好吃，那只能瞅着，只能瞅着。说也叫月季石榴，又名花石榴，它是石榴科当中的一个还挺稀有的品种。说就是为了看花，它就是夏天开花，秋天结果，但是呢即便是结果的时候，那个花还在开，很漂亮，花期很长，但是就是果实不能吃。然后如果说希望这种花明年再开的话呢，说在冬天的时候啊要把它防护好，它到第二年还能开花。 那还就等于花期很长， 花期很长， 寿命也很长。 对对对、好吧。藜麦啊，那位听众补充了一下，他是奔那个大恒河粮店买的藜麦，说特别小，40块钱一斤。这个藜麦它本身就不大， 就是小， 它就是特别小。 对对对， 它应该 小包装， 就是比那个薏仁小薏仁还要小，也就差不多那么大小。 对， 而且颜色不一样啊，有白的有红颜色的啊。 好，那么哪有比四十便宜的啊，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啊。嗯，这位听众打听个地儿啊，想问一下住在通州附近的朋友，说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通州医院的地址在哪里，哪位去过能不能给说一下，谢谢了。电话是1302-199-19871302-199-1987。还有听众呢问到了剃须刀的问题， 我看到了 啊， 他说想问问大家电动剃须刀哪家强。这不能找蓝翔， 这我们也不能说品牌呀。其实咱们国产品牌，就是您提到这个品牌没什么问题吧， 挺好，对对对， 这有什么好和坏吗？你用过， 我知道，我从来不使电动剃须刀，这个 哦，那就不跟你聊了。 对，我都是用那个刮的那种东西啊，嗯 哦。 从这个剃须上来讲呢，当然不同的品牌，然后功能上现在也是越来越多，有防水性能的，然后呢也有那种就是叫什么，就是给它一边刮的时候啊，一边它可以后头推进一个那种就是男士用的那种护肤啫喱，你知道， 嗯， 前脚刮后脚那个啫喱就给你呼上了，就能让你皮肤刮完了以后不疼，有那种设计的。反正就是现在这东西功能肯定也很多，您还是根据需要，根据这个合适的这个价位承受能力然后来考虑。您真要说质量其实差不太多，毕竟这是一个小家电。 对，反正现在这些家电真的是越来越好用， 对， 功能越来越多。就昨天我们有听众问那个电动晾衣架，当时系统以为就是能升降的呢，其实现在有那种叫做智能的电动晾衣架，还能够有消毒和烘干的功能，你说说多厉害。我说这人以后岂不是越来越懒了， 晾衣架烘干， 嗯， 从头上往下喷风是吗？ 大概就是那意思吧，就是电动的嘛，架起来之后它可以起到烘干和消毒的作用， 将来要能在一水的替我运了，我就算彻底省事儿了。 好吧，好，我们再来分享分享啊。这位听众说想跟大家分享一种冰垫儿， 啊， 冰垫儿。他说有些老年人啊不太适合在直接开空调的房间里待着。 是。 他说我昨天呢给我老妈呢，老妈90了嘛， 嗯， 在网上买了两个冰垫儿，说老妈坐在冰垫儿上啊绣十字绣什么的，感觉特好。借此机会呢，我也推荐给帮友。希望大家呢能够度过炎热且快乐的夏天。 这是不是就是上次咱们爱心拍卖的那位朋友？ 对对对， 好像是吧。 老妈都90了嘛。 是，嗯，嗯，真好。 还有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昨天关于小朋友骑平衡车的那个问题啊。嗯，他说这个挺流行的，但是呢危险性也不小。 对。 据我所知，我们院有小朋友已经因为这个受伤了。嗯，关键这个就是你自己受伤了是一回事儿，有的那个孩子他不留神啊，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控制不住， 嗯， 他撞别人， 哦， 啊，你说这要是撞上个孩子或者撞上个老年人， 对对对， 也挺瘆得慌的啊。 是。 还有听众也提示了，说孩子可以玩啊，你看住了他，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一定要有相应的就是保护措施，比如说头盔、手套、护膝、手肘什么都应该有。 对。 啊，我们看的基本上都是裸玩儿。应该是带着那些护膝什么的哈。 咱们从一个就比较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啊，就是咱们现在交管部门已经多次的声明了这一点了，平衡车、滑板车等等所有的就这类咱们这几年新兴的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我们道路交通里面合法的交通设施。 嗯，不能上 街，这些东 西， 哎，对，只能在咱们专门的这种你说室内的这种游乐场所呀，或者说有这种比较空的这种操场啊什么的去玩，包括咱们小区里的那些行人便道都算在内，那些也是市政道路的一部分，也都是不允许这些车去的。所以咱们家长如果说让孩子玩，怎么保证您和他人的安全呀？就是规规矩矩的严格的守法。 玩可以，买也没有问题啊，因为看您那意思也不差钱，但是选好了地儿啊， 是， 还要做好防护啊。 嗯 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分享反馈。他说我几个月前求购的煤气炉头求到了。 嘿， 几个月前的事儿了 啊。 那是冬天吧。他说是一位住在承寿寺的江女士送给我的，她特别热心。他说她本身呢视力不好，还帮我的忙，还找了一位先生亲自把这个东西啊送到地铁口， 哎， 都特别感谢这位女士。 嗯嗯， 我也会帮助别人的，谢谢您了。 嗯， 这位听众也说，说我前几天呢在节目里求助的电脑硬盘数据恢复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说大家如果碰到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去朝阳门外的百脑汇电脑城一层的电脑维修修理部去那个地方，说那儿的工程师呢很棒，价格也很合理，说如果谁需要的话呢可以发个信息，我可以告诉您怎么回事怎么去啊。 谢谢您的分享啊。 您这个是很幸运的，您说的那块呢就是专门做数据恢复的那家这个老板、我也跟他打过交道，人真的是很不错，但是呢就是我就没有您那么幸运。您知道怎么着，我那硬盘拿过去了以后，人家就是很有经验的啊，接过来在这个耳边听了听运转的时候，人家就坦率地告诉我，这个价钱首先说搁在这儿啊，但是我明确地告诉你，我只有30%的把握给你抢救回来30%的数据，你还要不要？我一算30%×30%，不到10%的几率。我说算了，那我不要了。 啊，要我就直接跟你说 啊， 回家吧。 其实是一个意思。 好吧，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帮友们，他是在这里，他是老妈的问题 啊。 他老妈腿疼，去医院检查呢，大夫说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骨膜炎肿胀造成的疼， 哎呦， 说去医院看了，说看了之后呢感觉效果不明显，总而言之就是老人家特别特别疼。 嗯， 想问问帮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的医院或者是缓解疼痛的一些方法啊。电话是13581518292 13581518292。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哪位帮友得过急性的青光眼，说去哪个医院去比较好吗？他要中西医治疗的医院。哦，两方面的是吧？ 嗯， 行吧。电话是13661213，您还少一位电话，您麻利儿的给堵上啊，要不然大家伙没法帮您了啊。 人为什么凭感动生死相许，拥抱前离别后是否魂梦就此相惜？人为什么有勇气一见钟情？人海里这一步走向另一段长旅，给你承诺一句，如果生命在这秒化灰烬，可换 我们这耳边听着唱蝴蝶的歌啊，来说说帮我们分享关于狗狗腿折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分享的是这样的，他说永外沙子口有一个大夫，说是狗狗的骨科特别不错，他去过，说您去那边啊问一下就知道了，但是一定要问养狗狗的人。 嗯 啊，只有养狗的人才特别清楚。 知道这家。好， 行吧，不知道离您这儿远不远啊，因为毕竟狗狗腿坏了嘛，这是 抱着去 抱着，反正也这天儿 热点是吧， 也是够热的啊。还有听众那个问到了路由器的问题，他说路由器用时间长了会不会信号不好，是宽带的问题还是路由器本身的问题啊，怎么修啊？ 看您用了多长时间了，本身它的这个电子产品的元器件只要没有烧什么的，那应该问题不大。您要是觉得说时间长了信号不好了呀，其实您应该就是跟运营商首先说联系一下，让人家来，就是咱们这种东西排查都得是逐级排查，先检查一下您家那个光纤或者说这个宽带的出口在那儿测这个速度是不是正常。如果说那儿正常，但是到您室就不正常了，那路由器坏了，那该换换。如果说那儿就本身就慢了，好比说您这一个楼里头用的人多了，分到每户的带宽窄了，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对，这个得逐一排查， 确定啊。 是的， 这位听众也问一下啊，说微信里那通讯录啊，能不能够分组？说我已经删了的朋友还能加回来吗？ 哎，这不容易了， 除非人家加您，就是你要加 人家 再 同意， 人家同意才行啊。 对对对， 通讯录里面它没有自己分组的，但是它那个有汉语拼音是吧？字符首字号应该是。 对，然后可以做那个标签，就是您可以给他就是不同的人，哎，对对，家人呀、 啊、 朋友 啊。 对，同事，然后什么这个债主等等等等，这些到时候您一搜就都能出来。 还有谁？狐朋狗友、酒肉朋友、牌友是吗？好吧，有是有的啊，就是您自个儿嘀咕嘀咕啊，那个不是太难啊。 对， 还有听众要感谢你啊，上个月你咨询他买那个 pad 的事儿、他买了一个牌子的、然后把那个牌子就给扁了一顿，我们就不说是哪个牌子了啊。总而言之呢，谢谢你啊。好吧， 别客气。哎，说说医院的事儿吧。刚才有朋友找这个通知门，这个东直门医院通州分院啊，这您要是搜通州分院您肯定搜不着，我这仔细查我才发现啊，人家这名字还叫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括弧东区，咱们现在很多这些医院，协和医院西区，就以前的邮电医院，哎，等等，这些您得找对了名字。这地儿呢就在通州的叫翠屏西路上啊，您要是坐地铁八通线果园下车，沿着翠屏西路往南走，也就是几百米溜达着也能到，坐公交车到两站往南去就可以。 行吧。还有就是，哎，哪儿去了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石景山模式口的那个 啊 化海市场恢复营业了吗？我记得上次有听众问过这个问题，好像说是关了。这又有没有恢复的可能性啊？住在那附近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好，我们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吧。 好，来看一看。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迷你电饭锅，说就俩人用啊，不大，电话是13520738159，13520738159。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台电烤箱，要求功能完好，大小适中，适合家庭用，电话是13520129592，13520129592。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六年级学生的课本，最好是西城区的学校课本。课本也不一样吗？ 有，还是区分的。 好吧。同时呢还求购新的电饼铛，价格呢可以商量，电话是15116972956，15116972956。说我这电话呀如果打不通的话呢，可能是我这信号不太好，大家可以发信儿啊，抱歉了。同时呢天热，祝大家身体健康啊。谢谢您了。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再说几条 转让的消息。好，这位朋友啊，这个说先关心大家一下，天热注意防暑。可是您转这东西是给屋里增加暑气的啊，挂烫机，准备100块钱转让，九五成新，13611293860，13611293860。 虽然这东西热，但是你知道，其实夏天它挺实用的，因为夏天有很多衣服是丝绸的，棉麻的，你那个褶不拉几的，它出去它实在是不好看。 对对对，这个稍微的过点蒸汽就能特别垂坠， 就能够挺好的啊。 是。 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转让的是苏泊尔五功能手持花洒。苏泊尔还出花洒了、 我也是头回听说。 我以为只有锅呢。 对啊， 他说全新没有开封，转让价格60，还有商量，说如果不方便的话，不太远的话呢，可以送货上门。满意的话再付款。你瞧他这说的。他在朝阳区的八里庄啊，电话是13001984414，13001984414。行吧，来不及了， 到这儿吧。 到这儿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互帮互助，稍后是记忆的唱片，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抢答题，排队一小时就坐五分钟，这是在干什么呢？ 网红餐厅就餐， 节假日买高铁票， 医院就诊。 没错，就是医院就诊。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为了一颗牙，我请假了半个月的病假，挂了足足七天的消炎水，做了一个口腔小手术，花了3000多块钱，后续种牙估计还要10000多块钱。为了能让我尽早就诊，尽早挂上水，爱人早上7点不到就在医院开始排队挂号了。即便这样，每天一上午的时光也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看着人来人往的病人们，您就会觉得健康的重要性了。 所以不要忽悠自己，也不要推脱明天，把握现在，从此刻开始，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那今天献血厂家就是用行动来兑现健康的承诺。为了庆祝献血2018年提前完成年终目标，献厂家返利5000盒的野生海参回馈给全国市场。原价1999元一盒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今天活动当中单盒直供价只要699元。但是您听好了，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5盒野生海参的朋友们，就多送2盒，等于说原价13993元的7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花到3495块钱，划算下来，这每盒才499元，7盒1400克，280多头的淡干野生海参，至少可以吃上2年以上的时间。划算下来，这每个月才145块钱，每根野生海参才10块钱。想购年终返利，直到6月30号，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社区尾号1419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现在市面上的保健品太多了，动不动都是大几千上万块钱的。要我说啊，药补不如食补，海参不好的话，皇亲贵族们怎么会吃呢？还有2028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吃了这么久的现鲜海参了，今天这个优惠还是第一次听说。订5盒送2盒野生海参，花算下来才400多块钱一盒，哪有这么低的野生海参呀？ 这一听啊，就是常听咱们活动的朋友。您没听错啊，鲜芋仙的海参呢，之前一直是699元一盒的价格，从来都没有变过。那这一次呢，厂家健康行动居然做到了订5盒送2盒的优惠，相当于是原价13993块钱的7盒野生海参，只花到了3495块钱，连原价的零头都不到。 对， 这也是我做购物节目8年以来第一次听说的优惠力度。比咱们申请的内部价还要便宜。10块钱就能吃到淡干的野生海参，价格是一步到位，优惠是前所未有，所以您听到就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